一个真实的世界，想要承受就要接受不完美，趁我还能微笑的时候，请你转身。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万芳的一首非常悲情的作品，叫做 Fly Away。 也许更多的人记住万芳是因为心不了情，因为这首歌让她成为在滚石历史上不得不提的女歌手。如今再提起滚石唱片，万芳说那段日子有过彷徨，也有过美好，她也曾经很多次想要过放弃。低潮时候的万芳甚至曾经跑到老板的办公室说，不如我们就算了吧。但是因为他的聪明和目标明确，他终于找到了越来越像自己的那个自己。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继续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周华健，这算是一个很有趣的改编，女人如花。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一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我有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寻芳踪？花开不多时呀，看着只许着，女人如花，花似梦。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女人花知情中，醉过知酒浓，花开花谢中时空，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

窗啊，轻轻拉着梦摇晃，是你的味道掀起风浪。梦中的你啊，深深抓着我分享，把心的空洞填满温光。长长的街道暗在月光下曝晒，晕墨的心都装进行囊，切切的思念悬在天涯上呼唤，湖水的雨载着我出海，想你的心脏无法那么逞强，佯装着自己不痛不痒，朝你的方向能够正确想象，让隐形的我在亲密身旁学得多想。街道摊在月光下浮现，云墨的心都装进行囊，切切的思念悬在天涯上呼喊，湖水的雨载着我出海，海海海海，想你的心脏无法那么逞强，佯装着自己不痛不痒，朝你的方向能够真正想象，让隐形的我在亲密身旁睡得多香，想你的心脏无法那么逞强，佯装着自己不痛不痒，朝你的方向能够真切想象，让隐形的我在亲密身旁睡得多香，让隐形的你在紧握梦想。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喂， 办什么办公呢？先办什么？ 大点声， 那么得了呗， 听不见。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让劳动人民。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

以后离不开我曾诚实的爱，学会牵和挂，我认真期待，当我心真正着紧，我真正存在。飘飘飘飘进你风采，无论我如何不好，你亦全部装载，把你的纯真没我的情爱，让这族人重建精彩天地海。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 Eason。 有乐评人曾经说，在我们现在所处在的这个时代，华语流行音乐圈似乎最适合演绎孤独的歌手就是陈奕迅，但我觉得陈奕迅也是最适合演绎潇洒和洒脱的状态，他常常会是一个在状况之外的音乐精灵的样子。而和陈奕迅能够比肩来被评论的当代的女歌手还有一位，就是跟他同一个经纪人的王菲。曾经有人说，王菲之后陈奕迅之旁再无人会唱，这句话可见这两位歌手在华语音乐圈的地位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王菲《流星》。 每每有亮眼的，尤其是有个性有特色的女歌手出道，人们常常会把她拿来和王菲做比较，当年的许美静，后来的杨乃文。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骨子里面充满了摇滚血液的杨乃文的歌声，我给的爱。 墨镜，感觉像是一个谜。心里有点急，也有点生气，你不要放弃，行不行？我在过马路，你人在哪？ 全部离弃。